其中一个女生呢，更加让人大跌眼镜，她就是侯佩岑。在常人的眼光里面，觉得无论是张震岳也好，还是 MC Hotdog 也好，他们都是非常玩世不恭或者非常随性的音乐人，而侯佩岑呢，却是典型的端庄的贤淑的闺秀和主播的形象。也因为这种合作的出其不意，让这首歌在当年一举拿下了很多排行榜的冠军位置。接下来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于江美琪，爱哭鬼。 不是爱哭鬼，我要哭掉对你的思念。深的哭，你在身边我敢放肆的哭，电影感人听情歌我都会哭，我爱哭痛痛的哭，你青春却伤我那么离谱，几句话语我的泪却说分手时候仿佛早就想清楚，留我一个躲在角落，来不及哭，只能傻住。我是爱哭鬼，我是爱哭鬼。 相当朴素和低调的演唱，但是正是这种清淡的滋味，让我们在这个追求热闹和华丽的唱片界这样的一个商业氛围当中，也能够难得的嗅到一丝清新的气息。大牌主大哥，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首江美琪的歌，不过这一位呢，来翻唱她的就是大牌当中的大牌了，齐秦，我多么羡慕你。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你遥远飞行。有时候夜太静，拦不住回忆的心，于是泪每个夜里如繁星。我多么羡慕你，总可以转身飞远远的，我的爱是你沉重行李，伴助你追寻梦的决心。我多么想念你，当世界都失去了意义，穿越思念后等成心想，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主打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在2000年《预言》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新房客》。其实说到《预言》这张专辑呢，应该对于很多他的歌迷来说有不少的争议。有一些从1994年就开始从《天空》那张专辑开始听王菲的人，非常喜欢王菲当年的风格，但是他们大多数人都不大喜欢《预言》，甚至有很多王菲的歌迷号称从2000年以后就不再买他的专辑。但是后来爱上王菲的人却认为预言是王菲音乐的一个极致，从第一首歌开始每首歌都是一个华丽的冒险和童话。这张叫做预言的专辑前五首歌是由王菲自己来作曲，林夕负责歌词，而张亚东负责后期的编曲和制作。如果你想要知道王菲在音乐上面的诉求和渴望，不妨从这张专辑当中去了解一下。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偏向明快的电子风格的作品《新房客》。 如果你听过这张专辑，你会发现这张专辑当中对于追求自我和商业方面的考虑进行了一再的权衡。因为在《预言》这张专辑的上一张是由张亚东监制的《浮躁》，虽然也赢得了业界的一致口碑，可是却未能延续王菲以往的销售成绩。于是我们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有新房客的《预言》的专辑，让张亚东和梁荣俊各自监制专辑的一半作品，以求得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平衡。大派周大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范晓萱，她一度挣扎在音乐当中的商业诉求和内心对音乐的渴望上，而且范晓萱一度也被人认为她在模仿王菲的唱腔，而她本人也的的确确是王菲的粉丝。 大家以为我是一只爱干净的猫，嘴角常常带着微笑，非常容易就能讨好，抓老鼠的事情留给别人去烦恼，恐怖的都是我最感冒。大家都以为我是一只有点懒的猫，只要能吃得饱饱就懒得再东奔西跑，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想去烦恼，安安心心的睡我的好觉。不只是酷酷的猫，不只是坏坏的猫，还是一只只喝可乐的猫。只喝可乐的猫有点想法，不在意别人知不知道，只喝可乐的猫有点糟糕。我最喜欢让人又爱又恨，又吃又烦恼，只喝可乐的猫讨厌无聊，更害怕有人在我耳边唠唠。喝可乐的猫讨厌

耳熟能详的作品，这是黎明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今夜你会不会来。 相识非偶然，茫茫人海里，谁知道某日你或许会弃我而别去，总想永远地爱着你，弥补彼此心中距离，习惯了每晚要吻过你再去安睡，当天的那段誓言长留心里，此刻却吻别你人海里，悄悄然离别我，可知道我为你难过，情不必解释太多，愿你爱过永远感激心里，愿爱意尽记取，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一起再追。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假使失去你谁要未来，谁愿放心离开，悄悄然离别我，可知道我为你难过，情不必解释太多，愿你爱过永远感激心里，愿爱意尽记取，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一起再追。谁要未来，谁愿放心离开，前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只想拥有你同到未来，陪伴着我生活，前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只失去你，谁要未来？谁愿放心离开？前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只想拥有你，同到未来，陪伴着我。 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这首《今夜你会不会来》是1991年黎明的专辑，也因为这张专辑让黎明一跃成为了四大天王之一。2005年，黎明还特别发行了一个留声经典的复刻版，用来纪念这张专辑。对于每个歌手来说，也许都有这么一首类似的歌曲，可以让他被更多的听众记住，可以改变他的命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它也是台湾的摇滚天王、华语地区最知名的摇滚歌手伍佰的代表作之一，曾经作为2003年徐克监制的电影《散打》的片尾曲。 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情欲难测，道路是脚步多，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想自然看通透，那就不要留，时光已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 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回忆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伤心却是带着微笑的眼泪。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如果仅有此生，有何用再从头。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那就不要留，时光一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我会紧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回忆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如果仅有此生，有何用再从头。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当这世界已经准备将我遗弃，像一个伤兵被留在孤独荒野里，开始怀疑我存在有没有意义，在别人眼里我似乎变成了隐形。难道失败就永远翻不了身？谁来挽救坠落的灵魂？每次一见的那个迷宫里，懊恼一次又一次，只会用借口逃避。怎么你从来没对我彻底的死心？我有何德何能值得你珍惜？为何你对我有求必应？想到你像雨过天晴，看见一只蝴蝶飞过飞去，是那么的美丽，就像一个奇迹，让我冲到下的地方站起。我只要一靠近多冷，我还有你。 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这首《蝴蝶》是来自于陶喆在2002年的《黑色柳丁》专辑当中的作品。这张专辑推出的时候，陶喆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没有推出过音乐作品了。虽然刚一推出专辑就一跃成为台湾的 R&B 天王，但是他却一直埋首创作，每一张专辑的速度和耐心都值得尊敬。要给你听到的同样是音乐创作人的歌，这是蔡健雅写给杨宗纬的第一首令他成功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对爱渴望》。 条件都已放宽，精彩又怎样？爱情的是永亮，尽量坚持下，不知不觉的夜晚，大不扬的小酒馆，没有人急着回家，没有人想各自回家。不知不觉的夜晚，爱自是天生的转，测试他对我有多疯狂，原来只是精神上。我对爱渴望，那么向往，那么困 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长城润滑油，航天级润滑保护，在您身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服务员，点菜。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啊。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哦，得嘞。